听众朋友，感谢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月。在下半时段节目一开始，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是汪峰演唱的一首《北京北京》，是一首让很多在北京打拼的人听起来非常有感触的一首歌。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唱的也是北京。和刚才的那首歌不同的是，在这首歌曲当中呢，它会有很多的北京的景点的介绍，而且呢，听起来也是更加有北京的韵味在里面，叫做《钟鼓楼》，是内地歌手何勇1994年的歌。它呢，经常被拿来用作一些介绍北京风土人情的节目的一种背景音乐，可见大家对于它的这种认同。来听这首具有胡同味的《钟鼓楼》。 成都的街头 脚揣进裤兜，走到玉林路的尽头，坐在小酒馆的门口。 您是不是听完了赵雷的这首《成都》之后呢，也会和我有一样的同感，就会觉得成都这样的一个城市啊，还是非常的悠闲的，不像是北上广这些城市呢，生活节奏那么快，会更加的宜居一点。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我们会听到戏说乾隆的一首片尾曲，是由高胜美带来的《情难枕》。这首歌呢，我想它的名字可能有点难记，不过您听到旋律一定会觉得很熟悉。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，我是主持人贾月。马上呢，今天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。在节目最后呢，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叫做《美丽心情》，来自本多如如。而且呢，因为马上就是周末了，所以也借这首歌祝大家周末愉快。 的冬季总算过去，天